119集。打电话报了警，跟林业部门举了报，我被巫贤蝉叼着，虎大哥被施医生叼着，他看见我被巫贤蝉叼着，就一定要施医生也叼着他，于是他也变小了很多，口中叼着那片干巴巴的小树叶。我们被叼着在空中踩着奶，晃晃悠悠的回到了妖精森林。那树叶一靠近老龟留下的壳做成的结界，就立刻变得水润起来。我们在结界中走了许久，终于看见了那个大坑。那坑在地上，在森林里，也在妖精们的心里。有些时候都不用风穿过，思念就能让这坑在妖精们心中哗哗作响，永不停歇。到了那个坑边上，虎大哥欢快地把树叶子呸的一口吐进了坑里，然后转过来抱着施医生的大脑袋就使劲地舔。 老公，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猫薄荷那味了？ 哦，这才短短几天啊，老公都叫上了，真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不要脸。这大老虎他就一点也不矜持，抱抱觉得没眼看，于是也舔了舔我的老公。 这味儿还挺好闻的，这几天想我没有啊？ 施医生配合地说道，在他头顶也舔了两口。虎大哥毫不扭捏做作， 想了，春天了，万物复苏了，又到了繁衍生息的好季节，我作为一只单身多年的年轻猛虎，我需要那个一下。 施医生用湿漉漉的鼻子亲昵地拱着他的头。 哪个一下呀？说清楚，讲明白。我是外来的狮子，听不懂你们这话里的暗示。 虎大哥现在还是小老虎的姿态，虎头虎脑，奶声奶气地说道， 就上炕呗，用你的那里蹭我的那里，然后我们就好了。 我在一边捂住了耳朵，爆害羞，就倒也不必如此直白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你的步骤根本就不对嘛。 那啥步骤才能让我生小老虎啊？ 虎大哥确实有点虎，啥都敢问。我理智地摇了摇头，不管用什么步骤你都生不出来小老虎。首先呢，你是公的，其次你没有生殖隔离的。 那就不用交配了。 他歪着头看我，毛茸茸的特别可爱，眼睛之中充满了幸福。我看着这水汪汪的大眼睛，想的却是，人类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这些生灵呢？他们其实也跟我们一样，也是这人世间的主人，甚至比我们拥有这世界更久。我们已经是后来者，为什么还能够毫无心理负担的为了一己私欲而去大肆猎杀这些漂亮的珍稀的动物呢？倘若是为了生存，人类已经圈养了一些好吃的树木繁多的生物，实在是无需把筷子伸向森林，伸向大海，伸向高空。为了生存，人类进化的时候学会了建造房屋，一开始用木头，再后来用泥土烧砖，现在房子已经足够大，足够保暖，家具用合成的也很好，无需把手伸向那些生长不易的树木。它们应该在沙漠边缘，在森林深处，在绝堤的大坝边上，而不是在人类的房屋里做一个没有生命的死气沉沉的家具。穿山甲的鳞片跟人的指甲是一样的成分，喝老虎骨头泡的酒也并不会壮阳，燕窝只不过是燕子的口水混着草叶和泥土。这些动物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们就跟我们一样，与我们平分这个世界。施医生生怕我沉思了这么久说出什么石破天惊的话，提前截住了我的话头，温柔地说道， 要交配的不是为了繁衍后代，是为了交流感受爱意，要交配的。 好吧，那你得教我啊，不然我可不会。 你会你说的就行了，那天在小明家你做的不是很好吗？ 完了，宝宝的客房脏了。 就在说话的功夫， 那干巴巴的叶子在坑里扎了根，转眼生出一棵小树来，随着叶风舒展着自己仅存的一片叶子，悠悠然地开了口： 小虎，我走了。 小老虎跳进了坑里，靠着那棵小树，用一种婴儿依恋母亲的姿态，恋恋不舍地蹭着它。 你去哪儿？你被人抓走之后怎么不来个信儿啊？到处找你，我好害怕。 老树的树枝弯下来，摸了摸小老虎的头。 我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很好，无需挂念。我被卖给了一位植物学家，他说可以带我去看看其他的兄弟姐妹。小虎，你知道的，我来这儿几百年了，从没有见过我别的兄弟姐妹，万一他们也成精了呢？万一他们也想找我见见我呢？ 他对你好不好啊？ 放心吧，他对我很好，知道我是妖，一点也不害怕，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每天跟我同吃同住，为我采摘清晨的露水。他说我以前自己在森林里每天都能喝上露水，现在不在了，自然他得为我采摘。小虎，我感觉我要开花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甜蜜，听着我们都忍不住跟着一起笑了出来。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小老虎摇着他的树干不依不饶地问道。老树也不生气，仍然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等我们从南方回来，我就回来看你，好不好？之前没给你信儿是我不对，但我也刚醒过来没几天呢。 那你到时候来城里看我呗。 小老虎从坑里费劲巴拉地爬了上来，走到狮医生的边上，抱着狮医生的前腿往上爬，想要爬到他头上去。狮医生非常温顺地趴下，好方便这只小老虎蹬鼻子上脸。 我要结婚了，到时候你来城里看我。看，这我老公是个兽医，就是给我们看病的。哎，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包包跟猫猫。 是猫大人还有明先生。 老树的语气变得毕恭毕敬起来，树枝转向了我们。胡先禅挥了挥爪子： 哎，自己人，不用多礼。 老树迟疑了片刻，想了想，还是张了张嘴： 明先生，我有一事相求。 我舔了舔爪子： 不用客气，说吧。 能不能劳烦您在天上的那位朋友给我一些人参水，我想用来浇灌我这分支，好能继续护佑着这森林。 我大气地挥了挥爪子：好说，我跟他有毛茸茸的交情，他指定能答应我，就是得把小老虎借给他撸一撸。再看老树，也非常大气地挥了挥树枝： 好说，小虎就跟我儿子一样，路秃了都没问题。 我当机立断，画了个传话阵，打开了白月明给我的通道。过了几秒钟之后，白月明的脸出现在了浮在半空中的通话阵里啊，看起来生机勃勃，十分兴奋。 嗨，小明，哇哦，你变成抱抱了，好可爱呀！ 他双眼冒光，陆小少爷在边上用人偶练针灸，听到他说这话，一下子就扎偏了。我伸出爪子，费劲巴拉地比了一个二。给我两瓶人参水，我就请你撸我，跟小老虎，还有长毛狮子，怎么样？听见人参水，轮到陆小少爷两眼放光了，他凑过来，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还行，我们这就去弄，弄好了我们一起去找你们，先挂了啊，拜。 说完，就切断了联系。 人参水是什么呀？ 我迷茫地问道。老树发出了善意的笑声： 哈哈，是那位大人的泪水，珍贵得很，得需陆小少爷慢慢研磨才行。 哎呀，我听不懂， 我只是一只可爱的抱抱呀。呼贤蝉叼起了我，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们也可以回去弄一些抱抱水用来滋养毛茸茸。先走了，告辞。 老公，我们也走。 小老虎从施医生头上滑了下来，趴在他面前，方便他把自己叼起来。得意洋洋的老虎学舌说道， 去做虎口水，冲冲冲。 施医生阿呜一口叼起他，走向了跟我们相反的方向。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老树欣慰地收回了自己的一缕元神。回家回家，找植物学家研究树树水去喽。